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英國這次下議院否決政府出兵敘利亞， 軍事干預敘利亞真是非常微妙。 令到金樂文可以說是落倒台， 亦說聲譽受創。 工黨領袖梅禮賓說要足夠的證據， 現時提供證據是一個聯合情報委員會 JIC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這是由軍方或英國海外間諜部組織的人組成，這個組織就是阿薩德的政權為這些生化武器使用負有責任，是有證據，不過並沒有任何絕對的證明。 有證據,不過沒有絕對證明。 Evidence, but no absolute proof. 這件事也厲害，玩這些真是語言藝術。 Evidence, but far from absolute proof. 這個絕對的字眼如何定義呢? 亦是任他說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美國不需要等英國的支持， 而事實上,因為在敘利亞內戰中 深層的原因是教派之間的衝突， 因為阿薩德的政權屬於什葉派的分支， 它是佔人口的少數。 現在反對派或革命軍或叛軍任你說， 多數派 全部佔74%的遜尼派。 但其實很多阿拉伯國家、 海灣六國其實都是遜尼派。 所以現在反而中東除了伊朗什葉派， 大部分中東國家暗近反對派、遜尼派、叛軍或革命軍。所以為何革命軍打了一年多兩年都還未借呢？其實因為背後有這些 中東國家在崩水，比較武器。阿薩德反而很諷刺，少數弱勢社群做了政權，奪取政權就要用鐵腕強勢加上伊朗撐，於是俄羅斯被軍火化學武器來剷你這班多數的遜尼派，但又是叛軍。所以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當然阿薩特做了很多壞事,這確是實情。 但正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 透過所謂選舉上台一樣， 選舉一人一票上台又如何呢？ 他亦用一個民主的手段上台，然後摧毀或減少民主。 這時候西方 插腳下去,他們這些伊斯蘭的教派之爭。 當然,道德很崇高， 他用了化學武器,對付自己人。 我請問你,在大陸有很多奸商用三聚氰胺的奶粉對付自己的下一代。 那你美國是否要出兵呢? 去幫大頭嬰兒取回公道呢? 你沒有,你不會,敘利亞伊斯蘭教民自相殘殺,你就插隻腳下去做什麼呢?可以用這樣的邏輯去問。其實真的有一派的人,難道順利派上台之後,說會多元民主,會讓你開多幾間基督教堂?不會,你不可以說 純粹是因為用了化學武器令很多婦孺無辜付出性命，於是你去救他們。這些出兵的政治道德立論是非常有趣的，很值得去辯論。因為你不要說見不見過鬼怕黑， 現在這個世界是非曲直，黑白不再分明，是非混淆，曲直模糊，黑白不分明的時候，不要用一刀切的眼光去看。 因為初期受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運動， 西方某些學者或香港也有些人以為中東會出現一個民主化，或者覺得這樣應該順從民意，但其實經歷過幾場之後，包括最近埃及那件事，但其實最利亞的本質根本不是民主的一個 問題，而整個家族已經玩了敘利亞幾十年，由父傳子根本就是一個帝制的國家。現在趁所謂阿拉伯之春的影響所及，那些順尼派乘機出來，希望取回給他們家族的十業派壟斷了國家利益。 於是中間又武裝衝突，於是這場仗就打了上來。所以就算美國出兵，其實很複雜，英國人可能看得通透，英國覺得這趟是混水，除了你說動用了化武療程罰他之外，其實你在裏面幫了這班革命軍或叛軍反對派，他不多謝你，他覺得你西方勢力介入。 甚至他覺得你來到借你過橋抽板也可以，過橋抽板一定會的，當你是劉夢紅。你現在無緣無故提劉夢紅，過橋抽板，你現在打到網絡上一過橋抽板，我就彈劉夢紅和梁振英出來，你試試那些搜尋引擎，真的這麼過癮。 過橋抽板，因為真的現在敘利亞那些我都懂背那封信，我可以助視你過橋抽板，但不能容忍你恩將仇報。如果發現你恩將仇報，我一定要明槍示警。中學考試 DSE 考會考作文應該用這些 這封這樣的激情的信拿來做，我覺得要開一套電視劇，因為日本有一套近期大熱收視破了紀錄的半澤直樹，就是說十倍奉還，所以應該香港開一套劉氏夢紅，劉夢紅國民讀本，將劉先生這麼多年來的文章 編匯成書，推廣劉夢紅文選，在中文寫作、國民教育、邏輯思維和政治正確這四大層面都可以向 全香港的中小學深度推介，我捉題目明年通識題可能有一條政治方面的必答題會出，要論述一下劉夢紅在特區政府裏的角色及其影響。這條題目很好，由特首選舉。說回美國， 英國就不想做劉夢紅，你兩班人鬼打鬼，他站在一旁，你就等於堂堂對梁振英，我沒理由分身幫你梁振英幫得那麼重要，因為兩邊都不是好人，你說是用了化武，始終你內政<笑> 有你的殺人的國情，國情是要尊重的，英國的警察或軍隊不會打小孩，不等於英國以外的文化、國情沒有這種文化，有你就包容，越想我都覺得英國不出兵就越對。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我聽見那些公共知識分子兼戰地記者兼時事評論，他的說法都是一些萬能key，最慘的都是敘利亞人民，這些是廢話連篇，我真的很奇怪，最鬼不知道最慘的是敘利亞人民，你有什麼辦法令他不要那麼慘呢？ 這些就叫香港，不是香港，左仔，不是說北角那些，是那些知識學術左仔之愚昧。現在你問他，到底這個世界有世界警察好還是沒有？到底你想美國維持做一個霸權，還是想美國衰落？到底你想這個世界都是由一個 道德有缺陷的美國，是主持公道，還是你想美國在這個世界的國家地位與埃塞俄比亞孟加拉國相等，只不過是一票？ 我模仿答案給你。 你有沒有權去代罪利亞現在被毒氣、荼毒生靈、死難的孤苦的孤兒去作一個選擇？現在那些人每個想美國是step in干預，這些就是左派知識分子之愚昧和幼稚。通常你問一大輪的答法就是這樣，他反對戰爭，認為戰爭最後受苦都是人民，而西方的政治和軍事介入中東地區其實沒有解決到他們根本的問題，那就不要解決，這些萬能key，那就不要介入，奧巴馬以前競選時都是這樣說的。 你問他訪問他，你做了總統，你又是心大心細又想動手，那是你這班人選他連任，那又怎樣呢？如果我說我寧願這個世界有一個美國警察，是不是親美和美國放屁都是香的呢？對於這些不知道什麼交，左還是右，就是直達中國式邏輯。 他們一個狹小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他們有一個普遍的想法是很有趣的，他們覺得整個所謂中東、伊斯蘭的世界都是一個弱勢的，或者是受西方霸權迫害的一個群體。 但其中裡面的群體又分成少數教派，他們又會同情，但如果你問他去到敘利亞的問題，其實他很容易現形，因為現在最少數的教派或所謂受迫害的應該是阿薩德，因為什葉派只有13%， 他是少數的，那當然要用一些非常手段來自我捍衛。阿薩德不應該是你要站在阿薩德那邊，雞蛋與牆，雞蛋與牆中間你要站在雞蛋那邊，你要幫阿薩德，如果根據他們所謂的，根據你記得早幾個月發生斯諾登事件， 香港的公民黨或民主派就去示威，說你美國不應該網絡情報霸權，應該一視同仁，美國做錯事都應該由理想的角度予以譴責。現在美國總領事夏千福高姿態去蠢區吃蛋撻喝涼茶， 那你公民黨和泛民好不好走去花園道拉大隊抗議夏千福高調以美國霸權的身份影響香港民意，是吧？好不好笑啊！你說從政怎麼從政啊？這些人網絡發給1903多個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所以西方應不應該維持一個全球霸權，尤其是美國對不同第三世界的暴政、極權、殘殺人民，是要予一個干預？我想這些問題學校不懂教，老老實實<笑> 如果你一方面說他應該施行人道的立場或者向一些殘忍的政權懲罰、出兵，但另一方面就會有一些論述說這是西方美國的霸權 而通過軍事或甚至戰後的重建 用經濟來控制一個新的國家。 他有能力,為何他不控制? 你中國有能力的時候,你想不想控制非洲? 你不是一樣控制? 那些叫做和平 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你拿著一張彩票 是明明可以對到六合彩的多寶獎金 你是不要的 你不要告訴我,你不要 當中國有一天判斷這個世界美國又衰、英國又衰、歐洲又衰 他做霸權,你不要告訴我,他不會做 你拿著頭獎6000多萬的彩票 你不要告訴我,你不去對 什麼叫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做霸權 你現在這樣說不做,是因為你不能做 有得讓你做,你不做 你做不做? 你不要告訴我,你現在經常說和平發展,因為你現在不夠人抽,你就叫和平發展,不夠人抽就和平,到你覺得有一天你覺得自己很抽,還和什麼平? 當時說美國的霸權,為何我不霸權? 如果和平發展,為何還有導彈指著台灣? 所以你現在下千幅出來巡區,是不是一隻霸權? 是 那你想不想他巡? 你不想他巡? 那他不霸權 你史諾登事件時,你去說美國沒有權 去監聽外國的網絡 美國更加沒有權,派個領事出來巡 你試試找個索馬里駐香港榮譽領事出去吃飯撻、喝涼茶 看看有沒有報紙報 為何下千幅就有這麼大篇幅呢? 下千幅沒有叫你們用大篇幅 人家放在Facebook 你們自己又去點擊,為什麼?因為那是美國霸權 他怎麼成為霸權? 他沒有用槍叫你去點擊他 你自動就有這種生理反應,就想去點擊他 換言之,美國的霸權是由你的基因造就,關他差事 你可以不要點擊,是吧? 你又說美國有一個香港關係法有權去關注香港民主進程 他既然有權關注民主進程,他更加有權監聽全世界的電腦 因為這個世界是他拿fit 如果大家不要善忘,當時不要只說公民黨和社民連 這兩個黨和組織有去過示威 還有李慧琼 李慧琼很奇怪,他反對網絡監控 我真的拗頭,他又不去中聯辦 人都知道全世界監控除了北韓 有什麼質素的人民,就有什麼質素的政權 亦有什麼質素的政黨,都說了 你竟然不向全球最大網絡監控的國家示威和反對 大家都知道,無論微博、微信 那有沒有監控你試試輸入法輪功、李克強、李穩穩到東西我也跟美國有些朋友說你用中國一種辦法誰走來花園道全部錄影然後宣布終身他和他的子女拿綠卡去旅遊和吊銷我告訴你包你靜英英 香港人、中國人是很功利的全部是做騷擾的針吉到肉的時候就全部縮因為你去抗議美國你欺負他因為他胸襟廣大他不會停止你的簽證如果一旦他像大陸那樣隨時吊銷你的回鄉證一輩子沒得去美國 <笑>很痛苦禍及子孫祖國人你的子女還想找美國野雞大學想再過兩年去簽證報復找個漢奸來拋你走一世人剝奪了被<笑> 被剝奪到美國的機會真是狗都不如萬一將來有隕石撞地球美國做一百隻羅亞方舟你不要上你就不能上羅亞方舟你就抱著Made in China山版 很簡單你看薄熙來唱紅打黑的兒子現在在哪處 好食好住，仲要記住，正正係因為佢喺呢個英國啊美國，受文明教育，佢先至能夠去幫個老豆講幾句説話啫。哦，佢個我老豆講説話咧，只有美國嘅《紐約時報》肯登啫。你叫薄瓜家呢個時候喺《人民日報》。 啊,戰門,戰門呢就呼籲共產黨啊,俾一個公正的審判俾佢六百耶,你睇人民日報登不登啊?嗯,點解而家紐約時報登你啊?個個你個美國的白人爸爸,係咪對你的特別照顧啊?啊,你係咪漢奸啊?嗯,所以呢,為有機會俾中國人做漢奸佢會唔做?嗯,好嗎? 薄瓜瓜就是一個例子所以其實你不要說到高官的問題就算你沒有看過以前紅藍裏面一首詩讓人出去的門關著讓狗專出去的洞開著一個聲音在外面說爬出來吧給你自由現在紐約時報給你自由自由的表達權利 你爬不爬出去你不要說我你不爬明晚11點光明頂燈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笑>